也就是过的意思就是幅度会特别大，哦，嗯，然后最后 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未必能做到您的那个幅度， 对， 是不是？ 就可能从那个标准化来说的话，就属于是偏个性化一些了， 哦， 对，然后但也是经过了几周的一个训练， 嗯， 然后最后就是终于去柔然后纯刚 啊， 然后完全能够掌握到这一套操。 嗯， 作为第九套广播体操的领操员或者说是这个示范者吧，我一直都觉得是荣耀和使命是同在的。 嗯， 这份责任呢就是和我自己之前参加奥运会是不太一样的。 嗯， 因为作为运动员吧，只需要在比赛场上能够完美的充分的表现自己的竞技水平，但是领操员呢是不仅仅要做好自己，然后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教会别人。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这第一点啊，可能也是大家固有的一种思维，就觉得那我们这个隋老师是艺术体操，甚至可能在我们很多朋友的这个观念当中，对艺术体操和体操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划分， 嗯， 就觉得那这个对于您来说应该是有优势的呀。但是从刚才您的这个介绍能够听出来， 嗯， 其实这二者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区别的。 是 在您去作为这个领操员被选拔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经历一个给自己动作进行调整修改， 是的， 或者说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习惯动作进行一些改良的这个过程， 嗯， 最终才能给大家呈现出一个正确的示范第九套广播体操。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名运动员吧，运动员的自身的这种精气神， 嗯， 然后以及动作的这种美感，以及在展示的时候一种自信心，其实也是通过运动员的一个身份对最后的选拔会有所帮助的。 对，我觉得您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因为您的这个第九套广播体操的这个领操视频我也是看到过的啊， 嗯， 就觉得虽然我们几位领操员的衣服是一样的，但是明显因为您这个作为运动员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嗯， 所以那个精气神儿让人第一眼就会被吸引到的那种感觉， 嗯， 还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可能这的确是和运动员在赛场当中，尤其是再加上我们这个艺术体操的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特点，就需要运动员始终是保持着阳光自信开朗的一些表情啊， 嗯， 所以您当时在做广播体操的这个领操员示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同样是这样的，那自然给我们观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就会带来一个感觉，就是哎，他的这个形象首先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选拔的时候是有考量的， 嗯， 啊，让这个观看的朋友会觉得很赏心悦目， 嗯， 然后在跟着一起去做的时候也就觉得哎，跟着这个老师我是愿意去学的， 嗯， 有这种感觉啊。 谢谢。 那当然您在成为广播体操领操员的时候啊，刚才像您提到的需要去把自己的这个以前的一些动作习惯进行一些， 嗯， 纠正， 是 这算是比较难忘的一个过程。还有没有哪些有趣的经历？ 第九套广播体操呢，是在2011年8月8日，然后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在发布会上的时候呢，我要跟我们创编组的老师们，然后共同完成这一套操的一个展示。 嗯， 其实当时在现场就特别的紧张，就很害怕自己会错动作， 嗯， 因为是一个首发嘛。 嗯， 当时就想着，如果是现场能够放之前已经拍好的视频就好了， 就不用在现场做了。 对，因为现场展示吧，就是心理上面还是会很紧张。 不过，其实您在之前应该也已经演练了无数次了啊，肯定。 对，当然， 嗯，而且又加上您之前也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 嗯， 就是在我们自己家乡主场来进行的那个比赛，那时候的那种紧张感和这个现场的紧张感是一样的吗？ 嗯，完全不太一样。 嗯， 对，现场这种紧张感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能够意识到，就是广播体操这一件事情，其实对于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也是因为特别的在乎，所以呢，自己心态上面就希望能够更加完美的把它展现出来。 啊， 在我们的发布会结束之后呢， 嗯， 就当天呢也有一档就是直播的节目。 啊， 在那一档直播的节目当中呢，我需要把从1951年的第一套广播体操一直到当时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全部都进行一个展示。 哇， 嗯，然后短时间内呢要记住我们这个九套操的一个难度真的是挺大的。 对， 啊，然后每一套操的这个顺序啊，然后它的动作的这种准确性啊，然后特性啊， 嗯， 就挑战真的还是挺大的。 其实他们这些从第一套到第九套， 嗯， 虽然说我们每套都在不断的进行改良， 嗯， 但是可能有一些动作还是会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啊。 是， 所以其实就像您说的，嗯，在短时间内要把他们都记住，而且还要要求您更多的一点就是还要做的标准，做的准确。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 难度还蛮大的。 对，因为可能当我展示到第二套或者是第三套第五套第七套的时候，可能电视机前就有之前做过那一套操的人民能够看到。 对 对，所以呢就也希望能够在勾起他们回忆的同时呢，就是更好的能够呈现出来。在圆满的完成了那一次任务之后呢，自己也会觉得对广播体操的了解更加的深入了、 啊、 然后对广播体操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呢也是会更加的浓厚了 啊，要去给更多的朋友进行传播啊，这个信念也就更坚定了。 是 是的、 啊、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了您的确是到全国各地去给大家教我们怎么做广播体操，毕竟像您说的、嗯、他从2011年的8月8号开始又作为了我们最新的一套广播体操去向全国推广的时候，很多朋友还对他不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需要我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这种授课来教大家怎么做、 嗯、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像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以前一直做的是第八套或者是第七套，我的印象当中还是那些动作，可是这个最新的这个广播体操呢，可能大家之前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也没有觉得和我以前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新的呢、 嗯、 那不知道当时您在去进行全国教学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有没有给您哪件事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正式推出第九套广播体操之后呢，我也是随着专家团队然后下沉到各个地方，是企业单位等等、 嗯、 进行广播体操的一个培训工作。普及和推广广播体操呢，其实不仅仅是教动作，就是教姿态，更多的是让大家去理解每一节每一个动作它的功能还有针对性、然后我们人体的哪一些部位比较薄弱，哪一些部位需要发力，然后我们重点需要锻炼到哪些部位，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渗透到我们的培训的课程当中的、 嗯、 其实整个那一段时间的一个教学经历都会让我感觉非常的印象深刻、 嗯 每天呢回到房间然后不断的进行备课，然后才能帮助到我们的学员们能够理解动作的一个设计的原理，然后可以有意识的去规范的正确的去做操，然后在整个教操的同时呢，其实也会让我们的整个团队对这套操的理解呢也是会更加的深入，然后也会不断的去探索出来更加具有创新的一些教学模式。 嗯，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啊，看到大家做出的一些反馈的时候， 嗯， 听您的这个介绍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也是及时的去进行一些授课模式的调整啊，或者说是给大家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教授，最终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全新的第九套广播体操能够向更多的朋友去推广出去， 是的， 来让大家学会怎么做它，并且要把它做准确做正确。 是的，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受到大家当时的一个反馈又是什么样子呢？ 嗯、 我觉得应该首先大家对于广播体操都是非常有感情的， 是、嗯、 不管是第几套，说起来、嗯、因为我们从小好像都是做过广播体操的， 是的， 对吧，都有这种感觉啊、 嗯、对，都会有浓厚的感情。 对， 因为从1951年的第一套然后到今年吧，至今广播体操已经是发展到了70余年。广播体操呢其实已经是成为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体育的健身方法。 对， 也是成为了普及面最广的，然后比较深入人们喜爱的一种国操。 对 对，广播体操呢至今是一共有九套了，像您说的真的是几代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回忆。 对，就是每一代人说起来说广播体操他都能说出来，哎，我小时候做的是第几套第几套。 是的，嗯，所以大家其实对广播体操会有一个特别浓厚的感情。 对， 当我们回忆起广播体操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音乐。然后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吧，就是可以彰显和提升我们做操的这种体验感。 对， 然后每一套广播体操在创编的时候呢，对于这个音乐的处理上面也会都有一个很细致的要求。然后像我们中小学生的那个第二套广播体操，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是时代在召唤。 对， 一说的话大家都会很清晰。其实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力量，主题的一个力量。 对， 所以每一代人呢，就是一提到广播体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涌现在我们脑海当中。 那大家当时在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一起来学习我们这套最新的广播体操的时候、您当时感受到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最新的广播体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第九套广播体操其实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因为这一套操在整个创编当中其实是具有很多的创新性，无论是音乐的一个轻快感，然后节奏感，然后包括每一节的设计以及动作非常具有时代性、包括我们会结合当代人们的一种需求和特点，然后进行编排每一个动作、所以真正呢学习和掌握这一套操的人们呢都会非常的喜爱，同时这一套操的它的观赏性也非常高。 对，所以我觉得的确也能够让我们大家感受到，就是像刚才隋老师提到的一点，在我们时代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广播体操它不断的也在进行着更新，是符合我们当下老百姓的一些健身的需求。 是的、 配合着大家所关注的一些角度一些点，我们的广播体操也在去进行着一些微调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改动也好、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通过去做广播体操，让自己能够至少先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量啊，活动量啊。 是的， 对，虽然说可能它跟我们的其他运动项目相比的话、运动量强度没有那么大，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做完两遍广播体操下来，其实真的也是会有 对 微微出汗，或者说是有点这个气喘吁吁的感觉，尤其比如说跳跃运动的时候。 是的， 对吧？ 对，因为广播体操它整一个设计呢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然后慢慢增大这个强度的一种设计、其实要是规范的准确的，然后非常认真的完成一套操的话，它的这个强度是偏中等往上的。 对 对，所以就是我使劲做规范的做和我可能比划动作的 对对 其实是整个强度会不太一样。 对、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操能够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很好的收效，的确也是取决于我们对这个操的这个认真的态度。因为可能的确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做咱们学生的这个应该叫中学生广播体操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第几套广播体操啊，大家好像都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做这个动作。刚才提到我们说不管是抬腿还是抬胳膊，我们要横平竖直，但是往往大家就是简单的扬个胳膊踢个腿好像都有这样一段经历啊。其实说到这儿，你看隋老师也能会心一笑，就说明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好像等慢慢的理解了这个操它至于我们的这个意义的时候， 是 我们再做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再出现那样比较敷衍啊或者说是散漫的一个状态。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领操员给大家去进行一个示范，我觉得很重要的作用。其实大家提到领操员，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印象，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以前在这个主席台上会有几名同学做领操员，然后像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去做攻坚操的话，同样在前面可能也会有那么几位同事来做领操员，就是需要用领操员他们一个标准的完美的这种动作的示范去影响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做这个操的时候对他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还有呢、就是一个积极良好的面貌。其实这个是给自己去做的嘛，说白了就是为自己好，那干嘛要去敷衍他呢？ 是的， 对、 您说的特别好。 所以的确也能够感觉得到啊，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大家对于广播体操的这个感情真的是从自己上学以来就会开始有这个记忆，然后随着像您刚才介绍到的，我们不断的去进行广播体操的一个改良，给朋友们进行推广、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们也去逐步的感受到这个广播体操我们是应该要正视它的， 是、 让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健康的这个问题上也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当然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广播体操的一个特点。那从您的这个角度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下您觉得它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健身类的项目特别多。 对。 比如说可以去健身房。 是。 比如说有很多像球类的啊。 对。 或者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像一些健美操。 对。 然后广场舞。 对。 包括像太极拳等等。对。 对，就是现代和曾经比起来大家可以接触到的运动项目是更加的花样繁多。 是的， 然后可以选择的真的叫就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选不到，我觉得放在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健身领域来说真的是这样子啊。 对、嗯、其实选择越来越多的话，其实也是证明我们的全民健身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对、 相对比其他的一些体育锻炼呢，或者说相对比一些单项的体育锻炼吧，就是广播体操呢，它是可以比较具备，就是可以良好的去锻炼到我们全身的运动， 对， 然后是一种比较好的有氧运动。 嗯、 可以呢锻炼到我们的这个练习者的全身各个肌肉， 对， 然后整个强度呢也属于是中等强度。 嗯， 同时呢像我们第九套广播体操也是在吸取了前八套的一个基础之上，然后突出了我们这种比较简洁比较轻快，然后有一种时代感，然后非常的简单易学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嗯， 同时呢其实像第九套广播体操呢也是融入了很多头部的动作。 嗯、 可以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一个头部的血液循环。 嗯， 然后减轻我们的一些颈椎病的一些症状。 对， 然后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居家锻炼或者是办公室锻炼其实都是非常合适的。 嗯、 另外呢这一套操呢也是加了很多下肢的动作。 嗯， 像踢腿运动啊跳跃运动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嗯， 对，然后也是因为呢我们现代人大多是采用就是交通工具来进行代步。 对， 平时伏案动作比较多的话、 嗯、 可能大多都是坐着。对，然后这样子呢我们可能徒步啊和下肢的运动会就会比较少，普遍呢就是下肢的力量呢也会不足。对，然后因此呢所以其实选择广播体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呢，它既不受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 嗯、 随时随地然后配合着音乐都是可以动起来的。 嗯、 所以大家呢其实也是可以去选择广播体操。其实所有的体育运动呢只要适合自己的自己喜爱的都是可以的、 嗯、对，前提就是自己喜爱。那我们的广播体操呢，因为就像刚才隋老师提到的，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国操、 嗯、 就是在大家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对它的这个感情可能也会更深。但是同样也感觉到，就是刚才听隋老师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的广播体操它在顺应着我们时代的发展以及人民身体状况的一个变化， 是 它也不断地去调整我们一些不同结束当中的这种动作的体现。就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头部的动作更多啦、 嗯、 或者说下肢的这个动作更多，它都是有原因的啊、 嗯、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颈椎病真的已经是成为了每一个办公一族或者说每一个朋友们的一个烦恼的地方了。有的朋友严重一些，有的朋友可能轻一些，但是可能多多少少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性质、 嗯、 以及工作的这个环境啊还有压力啊，自然的会给朋友们造成这样的问题。 是的， 对。那又加上说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这种久坐不动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变得的确是非常的便捷了。 嗯， 啊，一方面是让我们体会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捷性、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下肢的活动真的是明显变少了。 嗯， 除非说自己逼着自己去锻炼的，或者说是我通过骑行啊步行的方式来出行。 对， 否则的话大部分时候我们的确是靠着这个移动交通的方式就能够解决了我们去任何的地方。 是的、嗯、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广播体操这样的一个被动的方式让大家去进行一个练习。 是的， 那我们刚才也听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自己作为广播体操领操员背后的一些故事，以及广播体操给予我们大家深刻的意义。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隋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青年教师，同时也是第九套广播体操的领操员隋建爽隋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做好广播体操。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隋老师和大家介绍吧。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关于我们第九套广播体操它的这种特点的确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并且也是非常鲜明的，符合我们现代百姓生活的一个需要的、啊、 是的。 那当然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广播体操它叫体操， 但是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体操，以及您之前所从事的这个艺术体操，还有就是您也刚才提到过，就是很多朋友也可以去选择健美操啊，就是都有这么一个操，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可能未必能分得清楚。当然在这里面可能它还有一定舞蹈的元素在，但毕竟可能跟舞蹈的这个区别会更大一些，从大家角度会比较好理解。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它和这几个不同的体操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又是什么呢？ 其实像您刚刚提到的哈，艺术体操项目它是一个奥运项目，也是被誉为最美的奥运项目，大多呢是以偏竞技类的一种训练为主。对，然后像广播体操呢，就是区分于刚刚说的艺术体操、体操或者是健美操等等，是广播体操更加注重它的功效性，也就是每一节的动作它的锻炼的一个针对性，提升这个整套操的保健价值，是广播体操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特性 啊。所以像体操啊、艺术体操还有健美操，可能它都会借鉴到这些操类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优良的地方。 对的， 但是毕竟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而且就像您提到的，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健身的功效性要更强。 对的， 要区别于刚才那几个，尤其是体操和艺术体操，他们可能是以竞技性 为主 对的这种表现，其实也能够从他们呈现的这个环境也能够看出来。比如说体操和艺术体操，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在竞技赛场当中， 是 像您说的在奥运赛场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竞技运动员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更高更快更强， 是的， 的这种形式。但是在广播体操当中我们不会说让大家做什么更高更快更强这样的一种表现。 对，其实广播体操呢是属于一种全面健身运动的方式。 对 啊，其实呢像艺术体操、体操、健美操，包括我前面提过的像太极拳等等，就是只要人民喜爱的话，然后觉得适合自己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参与的。因为运动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快乐和健康的一种收获。当然广播体操呢它的每一节的设计是更加注重功效性， 对， 以及这个保健价值，所以它的锻炼的一个效果呢也是会非常的明显。 对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听隋老师和大家从我们广播体操啊这每一节的角度去分别说一说吧，广播体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尤其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全身的，这全身的好处具体都是怎么来体现的，好吗？ 好，广播体操的编排呢是以人体的锻炼的部位为依据的，因此呢我们每一节操都是具有针对性的，编排时呢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动作对关节、骨骼和肌肉的影响以及锻炼的价值，然后力求呢我们所有动作的路线都是非常流畅，然后衔接很自然，然后整个动作的编排是科学合理的。广播体操的时长呢是4分半，在4分半当中呢是一共分为9节，分别是预备节，预备节是原地踏步， 对， 然后以及其他的8节是我们知道的伸展运动，托胸运动，然后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全身运动，跳跃运动，以及最后的整 理运 动。对，每一节的特点呢都会非常具有针对性。 对， 像第一节呢伸展运动，现在在介绍的时候大家可能脑海当中就会有伸展运动的一种画面感了， 可以跟着自己做起来了。 对，伸展运动的时候呢像我们有向侧的一种转头，然后并且呢头还有向前屈，然后手臂呢就是向前然后再向上展开，不仅呢可以充分的活动我们的颈椎，同时呢也可以体现出我们身体动作的一种一致性，同时呢像第一节伸展运动还可以展示出我们这个练习者的一种活力以及精气神。 对， 第二节呢扩胸运动，扩胸运动呢其实是整套操当中节奏比较快的一节运动，然后其中呢包括像直臂扩胸，然后以及屈臂扩胸等等，然后再调整一些脚下的步伐，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胸部的一个肩部的一个锻炼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对，这个其实也是符合我们现在人群大家久坐伏案工作的一个特点啊。 对的， 我们经常是有点像是含胸的那种状态，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第二节它刚好是让我们把整个的肩部还有我们的这个胸腔都完全的打开。 是的 啊，和平时的那种习惯的方式完全成了一个反方向反作用的一种动作模式。这样的话的确是能够 让人觉得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像有一种气都能吸得更深的那种感觉啊。 是的，做完扩胸运动之后呢，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嗯， 感觉整个身体的这个开关都被打开了。 对 对 对，因为我们平时自己在办公之余，比如说有时候累了，伸个懒腰。其实跟它有那么一丝丝的相似之处、 嗯、是的， 也是把整个的这个身体要完全的打开嘛啊，只不过没有像我们广播体操第二节的这个叫 扩胸运动 做的那么标准， 是， 但是都能有这样的感觉，更何况是我们在以一个标准的动作去完成这个扩胸动作的时候，那肯定感受就会更强烈、啊、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往下介绍呢、嗯、像第三节是踢腿运动，也是这一套操的一个特色的运动、 哦、 对，然后呢踢腿呢是分为像侧踢腿以及后踢腿， 像侧和后， 对，像侧和后、嗯、然后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它不仅提高了本套操的一个总体的锻炼价值，然后呢整个这个踢腿的动作呢，它也是成为了整套操的亮点。 嗯、 包括像我们踢后腿的时候那个姿态、 嗯、 就像是雄鹰展翅一样、嗯、或者是像仙鹤起舞一样、既可以展示出我们练习者的一个精气神的状态，同时呢也可以体现出我们向上的一种精神面貌。 对、嗯、其实刚才在听您介绍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们只要大家做这一节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以前做的时候，我当时学的还是第八套广播体操、 嗯、 所以我印象当中第八套广播体操都是向前踢腿。 嗯、 啊、 是的， 所以在做这个第九套广播体操的时候，您提到了它是向后和向侧。 对， 首先就和我们曾经做的这个向前踢腿的动作已经有不一样了、 嗯、 其次就是他这样做其实也是有意义所在的嘛，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大家都是久坐了，我们的这个腿部的肌肉其实向前的这种已经蛮紧张的了， 是的， 所以需要大家更多的去向后踢一踢啊、 哎、 向侧踢一踢， 是， 就是我们平时不怎么做的方向让大家去做一做、啊、 对的，然后也是激活我们的一个肌肉。其实呢广播体操的每一节动作呢单独拿出来练习都是可以的。 对、 比如我们时间很短或者是空间很小、 嗯、 当我们感觉到下肢有一些麻木或比较疲劳的时候，其实站起来呢做一做踢腿动作完成单一完成一下我们广播体操的每一节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嗯、就是帮助大家已经把我们的时间可以再碎片化一些，本来我们的广播体操时间就不长，您刚才说总共才 四分半， 对，一整套下来的话才四分半， 是，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时间紧啊或者空间不方便呀、啊、我们还可以帮大家想出好的办法，您就挑那么几节或者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想做的然后去做，然后这时间肯定就更短，空间的要求肯定会更低，那照样也是可以起到锻炼的作用的。 是的， 对。 嗯、第四节呢是体侧运动。 嗯， 体侧运动呢有像迈步的同时左摆右摆，然后上举，然后再推拉回来的一些动作， 嗯、 整个锻炼我们体侧区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哦， 嗯， 也有练到腰部的这个作用啊。 对的， 是 的。我们第四节体侧和第五节体转呢，其实对于腰部的一个练习效果都是非常的明显、 哦哦、而且这两个其实像您介绍它俩是有关联的嘛。 对的， 对、 嗯、第五节体转运动呢我们在第二拍的时候会有两次击掌、 哦、 然后同时第三拍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上身然后转体180度。 嗯、 然后通过两次这个击掌呢就像是我们平时在做或者是示范的时候能感受到哈，在整个转身然后尤其是做操的人比较多的时候、 哦、 这两次击掌呢就是能够凸显出来我们特别庞大的一种气势。 对对，尤其大家坐齐了的时候， 对， 啪啪的那种声音 啊 特别好听， 因为我们掌心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穴位的、 哦、 通过这样的击掌的模式呢也是可以有效的刺激穴位、 哦、 然后促进我们的一个全身的血液循环。 你看就是在练习我们认为说针对的可能是腰部腹部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它还刺激到了我们手部的一些穴位， 是， 所以说真的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广播体操的时候，还是像刚才隋老师提到的嘛，真的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全身的练习啊。 是、说到全身呢，像第六节就是全身运动 啊、 手臂呢有上交叉，然后筋前在下交叉，然后同时呢也会结合我们的体前屈，包括像下蹲这些动作在全身运动的时候呢，不仅路线是非常的清晰，重心呢也会有一个起伏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呢这一节的动作呢也会凸显我们的动与静，然后高与低的结合，使全身能够得到充分然后全面的锻炼。 对，其实说到全身运动，我们大家也都还蛮熟悉的啊，它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这个蹲的动作。 对，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大家还真是不要小瞧了蹲这样一个动作，就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好像现在有一些朋友就开始感觉到自己下蹲和起来没有那么的容易了。 嗯，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以前可能觉得，尤其是小朋友，我们就觉得他们这么蹲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 啊，但是等到慢慢年纪的增长，就发觉怎么我开始蹲下起不来了，或者说我蹲下要扶这个东西才能起来，又或者说我蹲下必须要撑着腿才可以起来。 是的， 这其实就是反映出了我们的下肢力量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流失。 是的，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它无法支撑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让我们在起来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应该具备的能力。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做全身运动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把它去做出来、 嗯、 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大家去多多的练习我们的这个全身运动。又或者说我觉得叫，虽然刚才孙老师提到了我们可以去挑一些比如说自己喜欢的呀、 嗯、 或者说针对于自己问题的这个动作来练、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全身运动真的是大家不要把它省略掉，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坚持做。 是、嗯、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哈，有一句话叫做预防胜于治疗。 对对、 其实意思呢也就是说，真的不要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进行运动或者是有针对性的康复。就是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快乐健身的一种方式、 嗯、 也就是我们广播体操就是可以呢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对、 帮助我们收获这份健康。 对，所以我们才需要让大家啊一直哎就坚持每天去做这个全身运动，也比我们干去让您这样一直蹲起蹲起，我觉得肯定趣味性还是要强一些的嘛。 嗯，是的。嗯，然后呢说完第六节我们的全身运动呢，第七节是跳跃运动。 嗯， 跳跃运动当中呢我们是有两次弓步跳两次开合跳。嗯、整节动作呢可以使我们的练习者感觉动作很清晰、 嗯、 然后节奏呢也很鲜明，然后在比较轻松愉悦当中有种翩翩起舞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每次在做跳跃运动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就是它这个音乐明显就已经欢快起来了。 是的，整个速度节奏也加快了。 对、嗯、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啊，自然的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人也变得轻快起来了，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会变得好像能够跳得更高一样。 是， 对、嗯、但是的确这个跳跃的能力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还是有必要去让大家进行一些练习的。 是的、嗯、它不仅可以锻炼到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啊协调，同时它对于我们心肺功能也是有一个很好的锻炼。 对，就像您说的嘛，它这个速度已经变快了，那肯定我们在做的时候也会跟着把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这个呼吸都带得快起来。 是的、 等做完跳跃运动特别明显，一下子就会让大家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 第八节的 整理运动啊。 整理运动， 对， 嗯，整理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手臂，然后同时配合我们的身体，然后还原同时呼吸，然后也是使我们的练习者呢在一呼一吸当中既可以舒缓了我们的神经，同时呢也放松了身体、 嗯、 为我们整套操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其实我们通过刚才隋老师的这个介绍就能感觉到啊，我们的这个广播体操它从最先开始的一个准备运动到我们最终的这个整理运动结束，其实都是非常遵循我们整个一个健身过程当中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我们先开始要有热身到结束之后的一个放松拉伸、 嗯、 其实我们的广播体操同样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完整的运动练习的动作模式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个中间又给我们进行了不同部位的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的确是能够啊让大家在做完之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哎，好像的确是身心都变得愉悦变得轻松起来了。 是的， 对，再加上刚才我们说一般我们的这个广播体操呢差不多都是做两遍，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我们只要认真的完整的并且呢是按照要求的去把它做好的话，能够达到一个中等的强度，的确能够给大家带来明显的一个训练的效果的。 是的。 嗯， 嗯，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去介绍一下您觉得广播体操它至于我们大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广播体操对于每 一个人来说可能意义是不同的， 嗯 啊，但是从比较大的角度来说呢，广播体操作为一项简单易学的一个徒手的体操的运动， 嗯， 为新中国的发展人民体育事业的这种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嗯 啊，其实最重要的呢也是广播体操帮助我们提升了人民群众比较关注自身健康体质的一种意识， 嗯 广播体操呢也是我们开展比较早的全民健身的项目，对于普及运动的理念，建立运动的健康习惯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不同的。 嗯， 那至于您的意义，您能不能跟我们也说一说？ 嗯，广播体操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能够作为领操员，就是示范者的一个身份， 嗯， 然后来承载着第九套广播体操的推广普及工作，对于我来说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嗯， 我也呢希望广播体操能够深受大家的喜爱，然后能够在我们整个文体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富民强的时候， 嗯， 广播体操依然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运动项目， 嗯， 也希望广播体操的出镜率呢就是越来越高， 对，就是， 能够带给更多的人们健康和快乐， 对，那当然它作为我们这个国操啊，它的确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意义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那当然可能就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刚才其实您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全身运动啊，还是这个跳跃运动啊，它的确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可能未必我真的能够蹲得下去，或者说跳得起来。 嗯， 那我们不同的这个人群啊，做广播体操有没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它是不是适合于我们的全年龄阶段的朋友呢？您能不能也和大家去解答一下？ 嗯，其实呢，任何年龄段都是可以进行广播体操的练习的。 嗯， 但是像我们的中小学生呢，他们是有专门的针对于中小学生的广播体操。 对 啊，所以呢，就是有针对他们的广播体操，然后他们选择然后进行练习，其实会更加的具有针对性。 对 对，然后广播体操的整个创编过程当中呢，我们所有的动作的设计呢也都会以安全性为原则，在锻炼时候呢就大家也需要注意很多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在我们的运动之前也需要简单的做好我们的准备活动，因为我们人体从安静的状态然后进入到运动的状态的时候呢，动作的幅度需要从小到大， 对， 尤其是像我们头颈部的动作，不宜一下子过猛或者是过快，避免呢出现一些肌肉的损伤或者是拉伤，整个运动呢要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准确和规范，其实我们的挂图包括我们视频的一个示范，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清晰每一个动作它的运动的轨迹，所以动作的规范性是很重要的。对，动作呢舒展清晰，然后幅度大，比如说像我们跳跃运动它要轻盈有控制，那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功效，如果我们落地特别重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脚踝的一些损伤等等，包括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的动作呢，如果控制好我们的躯干然后以及四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姿态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身体呢什么地方发力其实很重要，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广播体操还是其他的运动，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下呼吸的一种合理性，我们的呼吸呢尽量去均匀，然后不要有屏气，同时在做操和运动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说笑，然后如果是配音乐的话呢，我们可以比较认真的去听音乐的节奏， 对， 然后来带动我们整个呼吸，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 最后呢就是在参与所有运动吧，给大家提一个醒呢，就是要注意一下我们正确的着装，在锻炼的时候呢尽量去穿着比较宽松然后透气的运动的服装，然后同时呢要穿着运动鞋，对，然后尽量去选择空气比较新鲜，然后地面呢不是很滑， 比较 平 整 的，对，场地呢进行练习， 对，那就是大家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同样也是需要把我们日常健身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啊放在广播体操里，其实是通用的， 是的。 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广播体操呢，它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忽视了它的一些 我们该注意到的地方、 嗯、 那刚才听隋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给大家做出的这种普及的知识啊还是非常的全面的。当然了、 嗯、 我们刚才提到过啊，广播体操它其实这个强度呢是属于中等强度、 嗯、 那有的朋友就会很关心了，哎，那隋老师我去做广播体操的话能不能够有减肥的作用呢、 嗯、 这是一个现在我们好像大家只要说起这个锻炼啊，往往首先想到的点都是减肥的事儿。那广播体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呢？ 在广播体操的整个编排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科研团队， 嗯， 然后也会提前的做较为细致的，比如说像生理啊、心理啊、生化的一些相关的测试，其中呢，关于能量代谢的测试，也就是卡路里消耗的这样的测试，也是有非常细致的、 嗯、 啊。然后根据呢，我们计算得出呢，广播体操它是属于比较中等强度的一种有氧运动， 嗯， 然后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呢，这个强度也是不断变化的，最大强度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跳跃运动， 对 对，然后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如果我们的练习者呢能够顺利的完成整套操，它的能量消耗呢是属于适中状态， 嗯 啊、然后除了像我们正常的这种卡路里的代谢以外呢，当时在推出之前，我们的受试者呢按照要求完成了一个月的第九套广播体操的运动之后呢、 哦、 其体重包括像身体质量指数、 哦 以及体脂的含量都有降低、 哦 同时呢它还有增强了心肺功能， 对、 然后糖代谢的状况呢也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嗯、 免疫力呢也得到了加强，提高了机体的、抗疾病的一种能力、然后同时呢像对我们这个血脂代谢呀、啊、等等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经常练习广播体操，每天呢上午两套下午两套、 嗯、 是有利于预防我们心血管疾病啊，然后包括我们一些肥胖的发生和发展，当然这个呢也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然后来进行选择。 对，就像隋老师刚才提到过的嘛，可以有更多的运动项目的选择。 是的， 不是只局限于说我就认识太极拳我就练太极拳，或者我就认识广场舞就跳广场舞，可以多个项目去进行选择。然后广播体操呢也是我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必备的、哎、两次去进行这样的练习、 嗯、 再加上其他的运动锻炼，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身的功效还有我们朋友们所期待的这个减肥的功效可能就会更加的明显嘛、 嗯、 啊，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听隋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咱们这个广播体操它每一节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好处啊，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的，同时也听隋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了他作为广播体操领操员背后的这些有趣的故事。最后我们还是想请隋老师吧，从您这个作为广播体操领操员的这个角度、 嗯、 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发出一个倡议好不好？ 好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呢可以让我们在紧张而繁忙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呢以轻松自如的心情，然后充分活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嗯， 然后从心理学角度呢也可以给我们一种成就感， 嗯， 对，然后呢帮我们消除一些紧张和烦恼，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喜爱广播体操，然后收获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然后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健康， 对， 然后拥抱幸福， 对，每天坚持去做广播体操。 是的。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隋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隋老师。 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